OK 啊，咁啊喺右手邊咧，嗰只就台灣最新向美國即係購買嘅，叫做 F-16V。 嗯、 最先進的，但是它也不是第五代，不是隱形機來的，即是暫時先頂住先，頂住吧，大陸在圍著台灣是動作頻繁、即是機來機往又、但是趁著美國佬趁你病拿你命、美國的四艘航空母艦在太平洋的一時之間都有事，就是有一段時間是真空的。那呢大陸呢這個《環球時報》竟然去講，他就說呢在西太平洋現在只有一艘航空母艦是可以運作的。那呢這艘呢就是遼寧號。那呢美軍聽到當然很哽耳啦，我的東西有事嘛，那就立刻找了兩棲攻擊艦向北駛，向北駛。雖然它不是正式的航空母艦，但是它上面有五隻，最先進的 F-35 戰鬥機 夠了、 一隻可以打你的十幾隻、幾十隻都可以的、okay? 是可以垂直升降的、okay? Anyway 大陸呢在這個我們的 Buffering、okay? 靠客這件事呢是做得很好的、okay? 好了，靠客了很多年了、我真的想問一下 Benson，大陸對台政策 ，OK， 無論在疫情前，在香港抗爭運動之前，陳同佳案之前，直到今日，希望不是永遠。他出了什麼問題？犯了最大的什麼錯呢？為什麼海峽兩岸是越走越遠？ 阿密湛在節目準備之前都問過呢個問題，我準備嘅時候咧，唔知幫我內心有一個答案啦，係好想我講出嚟。咁我覺得以我呢個年紀， 乜嘢都可以照講。 即係以我呢個年紀，我覺得即係總之係我相信嘅，或者甚至其實係作為一個理解成件事本質嘅一個即係面向啦。我覺得都應該喺呢個節目同大家講嘅。我諗即係中共由50年。去到而家，即係你話兩岸分隔咗，都已經差唔多半個世紀以上啦。你咁講，我諗最錯一樣嘢就係打壓台獨。咁可能大家都覺得好意外，但係點解會有一個咁嘅答案？打壓台獨係一個即係、我諗中共一個對台政策一個最大嘅一個即係致命錯誤咧。咁好直接嘅原因一樣嘢就係、你諗諗，其實你成個中國共產黨或者叫中國共產運動的初心，其實都是希望擺脫三大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這個即國家四分五裂的一個局面，其實都是爭取軍閥混戰，都是爭取一個個人民族的一個獨立自主的一個這樣的身份嘛。但是當你執政之後呢，你就好像動物農莊裏面的豬一樣，就反轉豬肚就變成人呢，就到頭來是打壓翻人，所以點解其實在節目那段突然間我會提翻由1921到1949年個中國共產黨歷史咧，就係、你利用那段歷史，中共點樣建立一步一步建立佢嗰種即係價值觀、意識形態嗰種理論，而嗰理論本身係極其係有一種叫鬥爭性啊，或者甚至其實一種對於人性啊、對於權力嘅嗰一種即係重新演繹咯，可以咁講。你對理解究竟跟住落嚟，無論係香港、台灣或者全世界，點樣去對付依一個全球共敵？我可以話一個全球共敵。好啦，我話講翻依一樣嘢啦，講翻台獨依個問題。好啦，第二樣嘢啦，就係話，佢似乎我諗中共都似乎都唔理解到台灣由50年白色恐怖、蔣經國、蔣介石嗰個恐怖統治之下。台灣人不是香港人、當然我相信現在香港人，我相信已經超越了70年、80年代美麗島事件的台灣人，我們都深信、即是你以為就是不斷，無論我以前上國內國情班說中國有五獨嘛，其中一獨叫台獨嘛、到現在基本上我想都是執回十幾年前那些國情教育的口水尾再說多次都好、我想即是究竟其實 中共有沒有用心用腦去到理解台灣是究竟是件什麼回事呢、基本上就是在以二十年我對台灣和那個叫兩岸關係的觀察呢，只不過就是在中共領導人眼中，台灣只不過就是國民黨是衰，因為沒有領導，衰不夠硬，衰同大陸企得不夠埋，不夠俾多啲口處俾國民黨，再俾翻台灣人，跟住台灣人會依附翻大陸。然之後有一個叫做支持台獨嘅民進黨搞搞震，由陳水扁鬧到蔡英文。然之後基本上就係你見到啲對白，其實冇乜太大新意，就係、即係嗰一種，即係無論佢講到係支持明道或者支持暗道。跟住用一種咩不得得奸計不能得逞啊，十三億人嘅敵人啊，然之後最終歷史會審判啊，嗰一類，即係嗰類相對都叫做比較即 係 叫 咒 罵咒罵嘅口吻嚟到掩飾佢其實對台灣嘅嗰種認知嘅不足，對台灣政策嗰一種只係一種就係打壓、恐嚇同埋孤立嗰個手段，而到頭來反而係即係適得其反嘅嗰個效果。而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可以依樣嘢可能其實中共亦都諗唔到，就係話當我十幾年前喺台灣的時候咧，我係想像唔到咧，其實香港同台灣係可以連線嘅，因為十幾年前。的台灣人對香港的認知印象呢，是一個第一就是不是很理會香港發生什麼事的。另一種講法，即特別是當時跟一些國民黨的人去到一些吃飯，好像聊天的一個情況呢，他就覺得香港就好像大陸，啲人隨街吐痰或者隨街抌垃圾。咁跟住我即刻我好唔抵得頸嘅，話唔係喎，唔係咁喎，香港唔係大陸咁樣。到依四五年由太陽花運動，加上香港雨傘，去到這五年，由台灣學者，譬如說我其中一個在清大一個老師，即是叫吳鑑民教授，研究中國的農村，叫公民身份，主要研究這個即中國因素，而成為一個現在理解，現在沒人講兩岸關係，現在講中國因素了，中國因素作為一個理解中共怎樣利用制度，利用社會網絡，利用人士，利用各方面去進行滲透。我相信都是作為一種理解中共影響香港、台灣甚至全世界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分析的一個工具話呢。我諗一樣嘢，其實究竟中共知不知道，或者就其實中共知道，我成日都話嘛，中共而家情況就係話，我俾份模擬答案你，你都抄錯啊嘛。明明俾 A， 結果可能抄個答案抄到錯曬，結果攞個唔合格咁嘅一個狀況啊嘛。 我又同意 Benson 嗰個觀察嘅，因為中共其實始終一樣嘢就係唔肯願意咧，真正去面對人民。即係因為假如你留意翻，即係佢點處理台獨咁嗰個問題，因為當初如果大家有追翻一啲黨國嘅發展歷史咧。台灣在日治時候呢，已經有一部分的台灣人呢回大陸呢參加中國共產黨，跟住就在台灣成立，即係台灣的共產黨。其中有一個最出名的就叫傅紅雪，後來古龍拿出來寫天涯明月刀，借了個名字。但是呢就基本上呢，即當時候中共是承諾了呢，是將台灣呢都當為一個呢，即係俾佢哋有自決嘅，如果我冇記錯呢。但後尾中共呢，即係其實類似嘅承諾呢，對即係當時候嘅其他少數民族呢都有類似嘅承諾，但係跟住就反口。就係將自決呢變為自治。咁於是呢就將呢你可以決定自己命運嘅嗰個權利呢就攞走。咁而正因為係即係佢唔願意咧，好認真去聽人民聲音，所以如果我哋認真啲對比翻點處理即係統獨問題咧，中共有一個即係既然我打贏咗江山，我就係大佬，我就係所謂中原正統，我就係漢族正統呢一種咁嘅諗法咧，係蓋過咗咧，即係佢哋即係冇，如果佢真係跟列寧那一套呢，列寧除咗係搞專制獨裁之外，列寧對少數民族嘅權益嘅尊重咧，中共咧係唔係完全跟足嘅？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你真係認認真真聽民眾聲音嘅話，咁你解決呢啲問題最好嘅就係大家攤出嚟講，俾有一自由嘅討論。因為我記得 當八十年代，當即係八十年代頭，當啲國內仲即係國內有一部分嘅仲想統一嘅人咧，以及台灣仲有一啲咧大陸省籍嘅在仲在生嘅心懷祖國嘅人咧，佢哋其實大家不斷咁樣拋緊唔同嘅方案，就係點樣建立一個中華聯邦，就先由邦聯咧。就嚟到咧，就大家咧各自有高度自治，就但係仍然仲有一個合作嘅溝通平台。 嗯、 希望透過日漸加深了解咧，慢慢就再演化成為咧就係聯邦。咁、 嗯、 最終咧就消離制度嘅分歧。咁當時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喺台灣，但係隨住時間嘅推演，以及大陸你自己咧，你搞嗰個開放咧，大家期望你喺經濟體系得到增長嘅同時，你喺各種嘅政治啊、文化啊、法律啊，都能夠同現代文明接軌咧。嗰度大陸話要走自己嘅道路，咁結果就係你走嘅道路並唔係朝住西方嘅，甚至係台灣社會所期望嘅嗰種普世價值。 嗯、 你連孫中山要做嘅嗰種即係三民主義嘅文字、民主、民享呢一啲，其實你其實都根本完全做唔到，因為你整個嘅宣稱。是希望解放中國人民，是但是實際上你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一股力量、 嗯、 而這件事他基本上又不願意開放自己的制度給人民監督，就算你說走中國道路，我不需要盲目學西方，不需要高度強調自由主義，我要多強調集體主義，但是問題是你那個集體所謂人民，你有沒有真的讓他有政治參與，你是不是真的落實憲法，發現憲法給他們的那個集會結社自由、 嗯、 你當工人在工廠工作受了傷之後，你是不是跟足法例去進行勞工賠償、 嗯、 這些全部活生生的憲法實踐、 嗯、 你自己說過一套、 嗯、 你有沒有落實到，如果你說你落實得到，那你的重點是放在集體主義身上，我們都覺得你真的說得出做得到，咁我哋願意俾機會，願意去進行呢個社會大實驗。 嗯、 但係問題係、嗯、你講咗，你做唔到。我哋反為見到嘅係不斷咁樣有零零星星嘅各種嘅打壓啦。啲工廠、啲廠、啲廠主走咗佬，咁樣佢哋即係上街抗爭。你有冇第一時間好好地利用你自己官方嘅即係全國總工會嗰啲？是去幫工人進行殺傷，如果工人因為法例不足而有工傷的話，你有沒有救濟補償的設施，還有跟著再進一步即時完善那個法律，那你當你好像有李文亮醫生這一類所謂吹哨者行為、 嗯、 當然我們可以再爭吹哨者這種行為是否可以將它用法律保護，因為這個在英美世界呢都是有爭論，但是問題是這一種向社會明笛示驚的行為為什麼會被打為是呢、就是、製造人心不穩的罪名、哦、屬於擾亂社會罪呢，凡此種種、其實都是見到一件事，你 三個字假新聞造謠者， 不止的，你是否願意聽人民聲音、嗯、你是否真的向願意和人民負責、 嗯、 其實兩岸基本上都是在於你不願意去認認真真呢去面對人民的聲音需要，而跟著用你自己所謂我當家，我是老大，特別是我是中國大陸中原正統，因為我打贏了江山嘛、 嗯、 那你國民黨敗走你是輸家嘛、嗯、於是就是成王敗寇這種傳統心理、 嗯、 令到你自己的話我才是正統，但是問題是我們看到你又不可以打過台灣，因為有美國保護，那你說什麼話你可以代表到台灣社會，還有你又不願意開放，但很坦白說這個學校連月生先生很多年前說的，咁你如果你話真係兩岸和平統一嘅，好啊，兩岸一齊公投咯。你認大陸共產黨，你公公正正 十三億， 你搞一次公投， 嗯、好啊， 即係同大家一齊合作，我哋一齊公投咯，包括埋香港同澳門啦、啊，一齊嚟咯。 講噶嘛， 一齊嚟啊！ 問下我哋十三億人民先啦。 係啊，係啊， 咁咪問下咯， 係咯， 咁夠膽咯。不過你頭先講咧就話集體主義啊嘛，即係話啲錢咧啲嘢咧係屬於集體噶嘛。咁呢個 邊個管理集體？ 邊個管理集體？呢、這個同現實嘅落差實在太大， 太大啦！ 任何人沒有最少嘅理性， 嗯、 最少嘅智慧都知道咧，中國嘅資源咧係集中咗喺啲權貴身上，佢哋唔係財富嘅 看管者，暫時看管者， 他是永遠的保持者啊，同埋濫用者啊， 係啦，濫用者同埋部分劫持在依啲財富 US dollar OK 嘅資產就遠走高飛 OK 帶埋老婆仔女，甚至小三小四啊，就走咗佬啦。呢個咧稍有理性嘅人咧都應該睇到，不過呢個世界好多裝睡者，咁我嚇。他說看不到的 OK 第二我要跟你說，你所謂剛才所說的中國模式，大陸很多人唱好的，香港很多人唱好的，海外那些教育水平很高識英文的華人都唱好的，他認為這個是適合中國的國情啊，吹什麼啊，王志偉 他又吹啊，坦白說即啱最近依、這、一個移民咗去外國嘅一個即係藝人阿李才，係咪李彩華？ 唔係李彩華，李婉華。 即係之前就係講到佢喺加拿大嘅節目，因為播依個榮光，結果佢節目俾人去到 cut 咗嘛。 係啊。 咁然之後你發現一樣嘢咧，即係我其實自己都識一啲親戚啦，即係香港有陳鬧咁，然之後移民咗去美國，咁然之後咧就佢最中意翻嚟香港咧就鬧祖，即係最中意讚祖國。食又好，住又好，又平，咁然之後嚟到香港，又話覺得香港亂，覺得啲香港啲後生仔搞事、搞震，咁嗰樣嘢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啦。即係如果你覺得咁大陸咁好，你做乜唔搬翻大陸住？咁其實正正就係回應翻阿震嗰個講法，就係話，即係有啲人係裝睡咯。咁又或者係因為人嘅劣根或者叫做醜惡性咧，就佢寧願扮睇唔到一啲醜惡嘢，但係就好笑喎。你對於一些無權無勢的人去做一些反抗的行為，他是覺得很醜惡的，又說人暴徒啊，還 搞亂社會秩序， 但對於領導人啊，對於林鄭啊，對於習近平他做的事情，他又突然間好像突然間急病失聰一樣，什麼都聽不到，很有趣， 又或者是叫你呢有體諒，即是當權者都有為難處，那種雙重標準的。 為什麼經常說這個中國模式適合中國用呢？為什麼這麼多人buy這套？除了裝睡者之外，除了既得利益者、裝睡者，他總有一班人是真心信的。 沒有，因為始終有一樣東西是中國模式，如果你 在大陸穿了 他，他就是告訴你，就是大家不要爭論，就集中精力呢，聽從指揮就做大事。於是呢，即因為你統一行動、統一意志呢，你自然呢就可以呢在時間上呢就少了爭論，可以搭足中精力。第二樣嘢，就算你條件不足都好，只要你齊心就事成嘛。其實講的就是這一樣嘢啫嘛，就温下首歌。 好簡單，好簡單。 齊心就事成。 其實不是 家和就萬事興啊嘛， 同心就有口罩嘛。 中國人民冇質素去實行民主咩？ 台灣是什麼例子啊？如果他沒質素，那孫中山當年這個革命先行者不就是放臭屁？如果我這樣說的話，說中國人沒質素的時候， 很有趣喎，啱咧，最近咧， 係啊，佢哋嗱呢個一個很大的真係唔少人，包括香港的藍絲啦，大陸那些五毛啦、小粉紅啦，再加很多的海外華人，我正話俾你聽，很多海外的華人都相信這套咧。中國人呢，即係中國人啊，而家唔係講華人啊，係講中國人。OK， 係唔適合有民主嘅。 嗱， 我即係咁啊，即係你講。 咁當然，你話適唔適合，究竟係第一，佢問你自己適唔適合啦。 嗯。 第二樣嘢就係你從一個差咗角度睇中國人適唔適合。 嗯哼。 嗱。我不相信有人是中一個被人管啊，或者甚至被人不可以講嘢啊，不可以即係限制自由嘅一個講法。咁當然問題關鍵就係啱，咁係啱就係考試啊嘛，咁要出考試卷啦。雖然而家都係網上考試，或者其實都可以學生可以睇書啊，聽學生問。咁原來啱最近即係睇翻其中一個研究咧，就係2011年做嘅，就係做咗1500多個個案嘅，喺一個台灣學者。咁然之後佢問一啲問題咧，你發現到其實如果其中一個民主化理論就係話，即係其實係中產階級咧係會推進民主咧，其實喺大陸咧，其實喺中國大陸其實就唔係咁樣。因為 其實其中一條問題呢，其實有六成多人呢，他會相信呢，黨是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是去繼續一個統治一個這樣的狀況。 嗯， 當然你說背後是不是因為一個教育因素啊，還是中國人的奴性啊，個人的這個可能要有時第時有時間再談啦。 嗯， 但是有一樣東西很危險的，就是如果你將你的信任壓在一個其實是一個喪心病狂的獨裁者身上呢，其實隨時都會是一無所有啊，或者是身敗名裂啊，或者是家妻離子散的。 嗯， 那 我又有些補充的，因為如果你說要寄望中產階級呢，那就一定要看清楚中產階級的那個構成的元素。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過往中產階級的構成元素，因為就國家機器的膨脹，很多是公務員，即係多咗公務員。嗯，第二種就是你個經濟蓬勃，於是咧你有很多中小型的企業咧就營運而生，於是創造了更多管理職位。 嗯， 但是不論公即係邊個部門都好啦，你其實中產階級都是扮演住一個咧壓迫者同埋受壓者的角色，因為就算喺私人企業，你只不過是老闆請翻嚟一個去管其他低級工人的受薪職工，即係其實你本質上，和那些出賣勞動力的低下層工人呢，其實本質上你都是工人來的，不過你是叫高級工人。第二件事就是你的職務就叫你回來管他，於是你同時間就變為一個的壓迫者。 嗯， 於是你的既是將兩種矛盾受壓和施壓集於一身。嗯，所以中產階級如果你說真的要接受他們是很進步呢，那我又很坦白說，我又真的覺得有些保留。因為我相信 Benson 都很清楚， 嗯， 我們過往經歷香港的那個九七巨變的時候，特別我記得1986年三月切爾諾貝爾爆了之後，我們出了100萬人的聯署上到北京，北京當是垃圾了嘛，跟住我們就更加多人走，到了89你開槍殺人，咪更加多中產階級走咯。 嗯， 所以中產階級的兩面性咧，係好決定於咧，究竟你面對嗰個政治問題咧，是不是集體有能力可以解決到。 嗯，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你那個的是究竟是屬於公營部門還是私人部門，就是那個屬性又影響著呢，就是你那個就是政治上面的取態。嗯，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所以本身我覺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說用階級決定就是那個國家的政體命運呢，很視乎的就是是不是那個進步的元素呢相對多， 同 埋究竟呢你那個經濟發展模式，假如我哋真係用經濟決定論啦，即係好學舊地去講。 Okay。 咁啊，你係咪要一種參與型嘅管理模式？如果係嘅話，呢個係主流嘅話，即係譬如香港搞金融服務業，我哋好多人都有高學歷，又有海外聯繫，又識英文，又有管理經驗嘅話，咁我哋自然 prefer 嘅就係你待我平等，咁我哋自然就更有條件去推動民主，就唔需要搞到而家咧，仲要喺度俾人哋喺度蹉跎我哋嘅歲月幾廿年。 蹉跎都老曬啦，已經 蹉跎都老曬啦。 我識佢嗰陣時候，我哋兩個都係。攞個都係黑頭髮嘅大佬， 黑頭髮頭髮， 係啊， 嗰個我啊覺得即係除咗你哋講， 太學舊啊呢個，太學舊啊， 呢個咧就係過去70年中共係實行愚民政策，係，奴化教育， 係， 所以人民咧係唔識得理性思考，亦都冇獨立思考，咁你早期你話戰爭狀態都勉強，但係你有70年嘅時間都係咁咧。人民呢是實在太多嘢呢係唔識得判斷。 嗯， 第二呢，你話佢完全唔知道個世界發生咩事呢，講唔通嘅。不過呢係唔少嘅人呢為咗博取全部都係一層一層上級嘅信任呢，佢會扮五毛，佢會扮小粉紅，佢會扮得左 ,ok, 越左就越勁 ,ok。咁咧，香港啲藍絲咧就隨嗰啲真心膠咧，就以為大陸人民真係咁愛國 ，OK？ 海外嗰啲咧就一樣係咁樣 ，OK？ 同埋海外華人之所以係受到批判咧，係因為佢哋個虛偽啊， 嗯嗯， 虛偽佢哋即係嗱，我哋只係西方民主國家嗰啲香港移民或者華人嘅移民啦，咁你揸住民主國家護照咧。他就揸著紅旗就反紅旗，佢咧就話自己是民主國家公民的時候咧，就講咩權益，鬧人種族歧視，種族歧視、種族平等其實係人權的一種。OK， 係啊， 咁佢鬧香港，就鬧台灣， 就鬧大陸啲人點解要民主，中國唔好咩？咁啊，即係阿哥，即係你都好虛偽啊嚇！我都講過唔止一次啦，我個個都要問一問，因為我哋差唔多學圈裏邊咧，好多人都識有外國嘅朋友嘅，好多人都會有呢、這個已經好。在反映出嚟喺我哋個 YouTube 嗰啲留言裏邊咧，係其實就係太多啦。OK，anyway 講到呢度，其實仲有我哋唞陣翻嚟講講咧，又集中翻講翻台灣 啦， 又台灣嗰個問題。嗱，我哋嗰個轉數快嘅 number 咧係6809941。6809941嘅，咁另外我哋城寨嘅地址啦，同埋如果你捐錢嘅時候用支票捐俾我哋咧，個抬頭應該寫啲乜嘢咧？仲有 Patreon 支持阿劉西兩個節目，支持城寨。咁仲有城寨除要你捐錢之外，我哋係要你 CLS comments 留低佢嘅 like， 仲有 share 同埋 subscription。OK， 我哋節目We count on you。Take a break。 會唔會好咧？好掛住佢哋啊！ 係咯，嗰度要鬧啲啊！ 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談啦。